中国大陆很多地方看到佛陀教育基金会所出版的书用印度话、斯里兰卡文字、缅甸文字、泰国文字、藏文，所以我很羡慕建居士跟佛陀基金会的努力，在弘扬佛法在全世界。现在这个世界最需要的是智慧，因我们智慧差，所以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乱。佛教在所有的宗教里面是最强调智慧，佛教学事实上就是智慧学。佛教的智慧的目标是离开苦，佛教是说明除了这个目标以外，我们事实上终生没有什么其他的目标，终生都在忙碌在做什么？忙碌在求快乐。因智慧不够，那我们不断的受苦，那不管我们相信什么，重要佛教我们是了解什么是苦，什么是苦的缘，怎么我们能够离开这个苦，我们要用什么方便离开这个苦？那经典说明两仪经说明两仪经来扎阿含我们众生 都有生病，因我们受苦。来能够治疗我们的这个病，我们的苦，我们需要正确的诊断。如果没有正确的诊断，我们无法治疗这个苦。不管我们是相信什么，我们要智慧诊断我们的苦的真的缘，才能够治疗这个苦。佛教的智慧就是在这里。我们有诊断，我们有了解真的苦的缘之后，才能够知道什么是没有苦的境界，什么是解脱的境界。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什么是真的解脱的境界，没有苦的境界，那在我们能够知道真道，领导我们走向没有苦的境界。那真道的了解是靠骨底的了解，如果我们不能够了解骨底，我们无法修真道。真道的智慧是中道的智慧，有苦的缘的了解，才会有真道。那佛教的道的智慧就是中道的智慧，有佛教才会有中道。那中道为我们佛教的信徒叫做八支仙道， 智贤道是治疗我们的病的过程。我们佛教的信徒相信有八智贤道，在我们能够真的治疗我们的病，我们的心的苦。所以讲道真道，我们不免先讲八支圣道，因八支圣道是我们的中道的了解的基础。我今天晚上我来这里说明我的晚上的题目是真定的说明，真定的真是真定的过程，真定的过程跟八智圣道的修行的过程是不能够分开的。如果我们要了解真定的意思，那条件是我们了解八智圣道的意思。因坚定跟不坚定的分别坚定跟不坚定的不一样，为我们佛教的信徒是坚定有八圣八智圣道的了解，不坚定就没有八智圣道的了解。有八智圣道的了解，那再会有中道，那再我们能够完全治疗众生的病，就是苦。所以如果我们要了解真道的意思，我们要了解八智圣道，就是真道的内容，坚定跟坚道是一地，坚定跟坚道是不能够分开的。我们应该了解中道、真道、真定 都是一个过程，不断的过程。这个过程佛是说明是在开端，在它的开端离异我们，离异他，在他的终端离异我们，离异他，在他的末端离异我们，离异他。如果我们能够修正定，那在坚定里面一定如果这个坚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我们的定是坚定还是不是坚定，我们应该了解坚定的质量，坚定的条件就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明、正业，正精进、正念，如果没有他们，不可能我们可以治疗我们的病，我们可以得到佛教的目标，心没有苦的情况。在苏丹尼巴达，在集合基金基基金基金金苏丹尼巴达，他们怎么翻译无所谓。在苏丹尼巴达有一位天人来拜佛，他问安多加达、巴希加达、加提亚、加提达、巴加、当当、戈达玛普查米、科维加达耶、伊玛加达，什么意思？他问，我看我们众生。我们里头里面有舒服有息有接，外面也有舒服有息有接。那我问你，戈达玛，戈达玛是我们的佛，萨迦牟尼佛的宿命。我问你，戈达玛，谁能够解我们的结，谁能够解脱我们的束缚？束缚，这个是在清净道论的开端，可以他们怎么翻译？看一看，那佛回答西勒巴蒂塔亚那罗契坦恰巴尼姆巴瓦扬 阿达比尼巴哥比库索伊玛维加达耶加达姆，什么意思？希勒要建立自己在结学里面，要修定跟智慧，要发达定跟智慧，观修定跟智慧，要热忱，要知道方便，那这种有智慧的人，比丘，他能够结界，他能够解脱苦，他能够治疗他的病，那他能够完全健康。那如果我们要治疗我们的病，我们要实践苦的解脱，一定我们要建立自己在戒，在戒学里面，如果没有戒，那我们的修心没有什么基础。事实上我们要看，我要说明，戒学不是佛教的修行的过程的基础，而且它是它的内容。戒学的成就就是解脱的条件。如果我们没有建立自己在戒学的成就，那我们无法治疗我们的病。第二，来能够知道怎么治疗自己的病，怎么治疗所有的众生的病，我们要发达我们的真定学跟真慧学。如果他们不够发达，我们无法治疗我们的病，那我们继续在哭。然后如果我们要治疗我们的病，我们要阿达比热忱，没有热忱，无法了解结学定学回学的意思。不管我们在是做什么时间的活动，如果热忱努力不够，如果兴趣不够， 我们不能够做好。不管是什么工作，什么职业，没有日程，那好像没有生活。佛告诉我们，不翻译是甘露道，翻译就是不翻译，就是好像是一样。我们不翻译，才能够不死。如果我们翻译，那我们好像已经死掉一样。所以一定要热忱努力，才能够了解佛所给我们的解脱苦的课程。我们要知道方便，如果不知道方便，虽然我们努力很用功，无法治疗我们的苦，那终于原始佛教是相信，如果我们要完全解脱，完全离开苦，那我们就要变成比丘，乞丐，为什么？因本来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都是乞丐在这个世界。不管我们出家还是不出家，这个就是我们的情况。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完全是靠他，来能够生活，我们完全是靠他。来能够过日子，他就不是自己，就他，别人，好，你们改正我。那。要真的解脱，那佛教我们，我们要都放弃。我们本来已经什么都没有，为什么我们本来什么都没有？佛是说明，来 了解真道，来了解今天我应该讲真定，就来了解真定。我们应该了解什么是世界。依照佛教，世界叫做名色无蕴十二处，这个是我们的世界。它本来不是属于我们，它这个世界，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名思，我们的无因，我们的十二处，我们的十八界，我们的二十二根，这个世界，佛教我们是在连续不断的生灭的过程，变化的过程，不断的无常，在扎阿含经萨拉亚达那瓦嘎佛是说明萨班阿那比加南萨班阿巴里加南萨班阿维拉加南Sabam Apajahan No Apatwa Lokasa Antam Dukha Antakiryam Vadami 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没有了解世界，如果我们没有编制世界阿巴里加南，如果我们没有阿维拉加，我们没有离于世界，维拉加，如果离于离于就是你知道，你给我学，离欲世界 Viraga 如果 Sabam apa 如果我们没有 Sabam apa jahan 我们没有放弃世界，先不放弃， No apatwa loka antam， 如果我们没有得到到这个世界的末端，那不可能。我说我们能够得到我们的苦的末端，我们能够治疗我们的苦，我们能够解脱。那佛是说明我们的世界的开端跟末端，我们的道都是在这个我们的先帝，世界的开端末端道全部都佛是说明是靠这个先帝，如果靠这个先帝就是靠五蕴，五蕴例外。如果我们还要造什么世界，佛是说明，那我们是好像造那个脚在兔子的头上，还是猫在乌龟，你可以找很久，可以很逼迁。不过不能够得到这个世界的末端，这个苦的末端。佛是说明我们因我们没有出现在莲花里面，我们有出现在不可思议的苦，这个不可思议的苦，佛是说明它的缘，就是我们的无明，我们的躯，我们的业，我们的爱， 不可能有神别哭。佛是说明神就是哭，所有的众生没有例外，神就是哭。因不了解苦，所以继续在苦。苦，佛是说明有缘，因我们已经出生，无法离开身体的苦，连佛、大罗汉、大菩萨没有办法。不过佛是说明，如果我们能够了解，没有苦的境界，那在我们能够渐渐治疗我们的苦，那不继续受苦，那这个苦，这个身体就变成我们的最后的苦，后面就没有这个叫做真见。如果没有真见，不可能我们可以了解真定跟真定的修行。所以佛是白真见在八智深道的开端，如果我们要深入佛法的境界，解学、定学跟慧学的境界，条件是我们了解真见。如果我们能够了解真见，在我们能够了解 中岛的人的意思。中岛的人的意思是我们的这个存在，它是超过超越有跟无有两个极端，渐渐的了解是靠缘起的了解，所有的法不可能他们有一个缘，所有的法都有很多缘，见到的了解，见定的了解，跟缘起的了解是不能够分开的。那如果我们有真见，在我们会知道结学、定学跟回学的真的内容，我们的苦、我们的轮回，它有缘，我们的解脱，我们的道，它有缘。那所有的解脱的缘，佛归纳他们为三种学：结学、定学跟回学。如果我们还没有解脱，我们无法了解他们为一地，为一个为道，一个道，一个内容，这个是中道的意思。中道就是结学、定学跟回学融化变成一地，如果没有这种了解，那我们的中道的了解不可能是彻底的了解，不可能可以领导我们走向我们的目的，走向所有的众生的目的，离开苦。 事实上，解脱的内容就有三个方面，在解脱的过程里面，越深我们的佛教的了解，越能够融化为一个不断的解脱的过程。我们三个学佛教解脱的学，我们分解他们来了解他们为一地在解脱的过程。解学有两个方面，定学也有两个方面，回学也有两个方面。什么两个方面？实践解学，实践定学，实践回学，跟初识解学、初识定学跟初识回学，如果我们的实践解学、定学跟回学是彻底的，那我们就能够实践大解脱。所以实践学、解学、定学、回学非常重要。我们的解脱的力量是靠他们，我们的波罗蜜是靠他们。波罗蜜达、功德达、资粮达，那在我们能够利益很多人、很多众生。在解脱的过程里面，我们有反复解学、定学跟回学的过程。我们有生人觉学、定学跟回学的过程，然后 就靠他们我们的究竟觉学圆满，定学圆满，回学圆满。时间觉学跟定学跟回学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是觉学的内容？清净道论是说明觉学的内容，特别是根律一，根律一 ，indriya samvara， 有根律一，再会有结学，没有根律一就没有结学。这个学根律一的过程，它有五个方面。第一，为我们出家人，就是毕业解脱，还为在家人，就是五戒还是八戒十戒，先受戒